我哋一齐回到好耐好耐以前。动物农庄，作者佐治奥威尔，译者蔡伟全，南出版。第五章。随住冬天来临，莫莉变得越来越麻烦。她朝朝早做嘢都迟到，或自己唔知醒瞓晏咗，又话自己呢度痛嗰度痛。偏偏佢胃口又好好、啊，佢会用各式各样嘅藉口嚟逃避工作，然后走去水池，傻更更咁望住自己水入面嘅倒影。不过有啲传闻嘅指控就更加严重。有一日，当莫莉一路拨住佢长长嘅尾巴，口里面一路嚼住干草，轻轻松松咁走入前院，高露华拉咗佢埋一边。莫莉，我有样好严肃嘅嘢要同你讲。今朝我见到你喺分隔动物农庄同胡木农庄嘅树篱旁边，有个飘琼顿先生嘅手下企咗喺胡木农庄嗰边嘅树篱。我知我当时离你哋好远，但系我都几肯定见到佢当时系同你讲紧嘢，而且你仲俾佢摸你个鼻。点解会咁嘅呢，莫莉？吓，冇啊，佢冇啊，我冇啊，冇啊，冇啊！莫莉即刻否认，心急到开始跳下跳下。莫莉望住我，你敢唔敢向我保证嗰、那个男人冇摸你个鼻？ 都话冇发生过咁嘅事咯。 莫莉再次否认，但系佢始终唔敢面对面望住高露华。之后他就立即一支箭地跑走了。高露华突然意识到一些事，他没有跟其他动物提起这件事，自己走了去莫莉的马棚里，用蹄翻开地上的禾秆草。在禾秆草之下，原来埋藏了一堆方糖和几条不同颜色的丝带。三日之后，莫莉突然消失了。之后几个星期，大家都没有听到任何关于他的消息，直至有白鸽报告回来说他们在威灵顿的另一边见过他。他站在一间酒吧外面，一架红黑两色的双轮马车车轴之间，一个穿着格仔马裤、护腿脚套、肥头耷耳、貌似是酒吧老板的男人，一直抚摸着莫莉的马鼻和喂他吃方糖。而他的马毛可以看得出是最近修剪过，而且额毛上面还绑着一条红色的丝带。据白鸽所说，他似乎显得相当悠然自得。自此之后，就再没有动物提起过莫莉。到了一月份，天气异常严寒，大地变成铁板一样，寸草不生。动物在谷仓进行了很多场会议，几只猪都为计划来季的工作而埋头苦干。大家都同意，因为猪比其他动物聪明，所以农庄里面的大小政策全部都交由他们话事。不过他们的决定最后都会交给动物投票才可以通过。如果斯洛波和拿破仑两个不是不和的话，这个做法本身其实可以运作得不错，但是他们两个几乎一有机会就包拗颈。如果一个话不如种多啲大麦，另一个就一定会要求种多啲燕麦。如果一个话某块田适合种椰菜，另一个就会话块田除咗种菜头之外就乜都种唔到。佢哋两个各有各嘅支持者，两派之间经常都有激烈嘅争执。喺会议当中，斯洛波往往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而赢得多数动物的掌声，但是拿破仑就比较擅长在会议之间为自己拉拢支持，而当中他对绵羊的游说行动最成功。最近绵羊开始神事某时就会叫起 四脚好两脚坏， 仲成日在会议期间用这句口号打断斯洛波的发言。尤其是斯洛波演说的重要时刻，绵羊特别喜欢大叫四脚好两脚坏。斯洛波在农舍找到一沓农夫与牧人的过期杂志，他仔细地研究过里面的内容之后，想了很多创新和改善农庄的计划。他侃侃而谈地介绍填沟、清除和碱性溶渣，还提出了一套详尽周密的制度，教动物怎样可以每日在不同的地点直接在田野上排泄，从而减少处理和搬运排泄物的麻烦。拿破仑自己并没有提出任何计划，他只是静鸡鸡地批评斯洛波的计划最终都会徒劳无功。他似乎是等待着一个反击的时机。而在他们的争拗之中，最激烈的一次可以说是在风车的问题上。在距离大本营不远的牧场上面，有个小山丘，是整个农庄里面的最高点。斯洛波巡察完四周之后，最后觉得这里就是兴建风车的最佳地点。他打算用着风车推动一部发电机，从而为农庄提供电力。有电力之后，棚舍就可以灯火通明，冬天可以暖意融融，亦可以推动圆脚、切草机、切麦芽机和电动榨奶机。由于农庄本身比较落后，只有简单的机械，一众动物都没有听过以上的这些东西，所以他们都很惊叹地听着斯洛波求上，这些神奇的机器怎样可以在他们悠闲地在田上面吃着草的时候，又或者在透过阅读和对话交流增长知识的时候，能够帮到他们做事。过了不用几个礼拜，斯洛波就完成了他那个风车大计的蓝图。当中的机械细节全部都是来自宗师先生三本分别叫《一千件可以为间屋做的事》、《做自己的尊长》和《电学初谈》的书。斯洛波将本来用来孵蛋的鸡棚当做自己的工作室，里面有平滑的木地板，最适合用来挖土。他在入面一闭关就是几个钟，他会用石砸住本打开的书，再用只猪手夹住支粉笔，龙飞凤舞地在地板上面他圆画线，落在其中。他的设计图慢慢成形，演变成一堆满布手柄和齿轮的复杂图像，足足占据了大半个地板的面积。其他动物来都见到，虽然完全看不明，但是都非常赞叹欣赏。班动物每日最少都来看一次斯洛波的设计图，就连母鸡和鸭都有来，他们还因为不想踩到地下的粉笔字而苦恼。只有拿破仑一个对整件事冷冷淡淡地，他由一开始已经反对风车的计划。不过有一天，他失惊无神地来到，想说研究下这些设计图。他围着鸡棚一路走，一路仔细地研究设计图的每个细节位。有时他会用个鼻索下地上的草图，然后他会企定定在这里，眼角流露出不肖的眼神。他有时会突然提起一只脚，然后在设计图上面小便，跟着粒声不出地就离开。农庄里面的动物在风车这个议题上已经出现了分歧。斯洛波不否定要完成这件创举并不是易事，要运石头回来起床，之后要织帆布，还要找发电机和电线。至于去哪里找，斯洛波就没有交代过。不过他确信整个工程可以在一年之内完成。他拍晒心口地说，完成之后将会可以悭回很多劳力，到时所有动物每星期都只需要工作三日。另一边上，拿破仑认为当务之急应该是要增加食物生产。如果大家都浪费时间在这座风车上面，最后只会揽住一起饿死。 于是一众动物分开了两大阵营，一边以票投斯洛波三日工作生趣多为口号，另一边就以票投拿破仑槽满肚饱享天伦作为反击。动物当中就只有班哲文没归到边，他既不相信大家能够生产大量食物，亦不觉得风车真的会有用。他认为有没有风车都好，生活都只会一如既往地继续，是同样那么艰苦地继续。除了在风车上的争拗之外，另一个焦点是在农庄的防卫问题上面。大家都明白到，人类虽然是在牛棚之战中败退，但是他们随时可能发动另一波更加猛烈的攻击，去尝试攞返农庄，从而令宗师先生重新掌权。一个令人类更加可能敢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战败的事一早已经传遍乡郊，邻近农庄里面的动物都开始蠢蠢欲动。一如既往，斯洛波和拿破仑再次意见相左。拿破仑认为动物要做的是要夺得枪火武器，并且训练自己去运用他们，而斯洛波就觉得他们必须要派出更加多的白鸽，煽动其他农庄的动物作出反抗。一边就争论，如果不能够作出有效的防卫，他们迟早会被人打败。另一边就说，如果每一处都有反抗势力，那大家就不再需要担心防守。一众动物听下拿破仑的演说，又听下斯洛波的陈词，最后都揸不定主意，究竟哪个的讲法更加有道理。事实上，他们觉得当下讲的那个好像都硬是比另一个更加有道理。最后斯洛波终于完成了他的计划蓝图，在之后个星期日大会上，大家就会投票到底要不要实行风车的兴建工程。当动物齐集在谷仓之后，斯洛波站起身，在间歇的羊咩声中阐述他提倡兴建风车的理论。然后拿破仑都站起身，他很冷淡地回应说，做风车完全是天马行空，他不建议任何动物支持这个计划。之后就立即坐下来，发言前后都不够30秒钟的时间，似乎完全不在乎自己的说话有什么作用一样。这个时候羊咩声又开始响起，斯洛波突然站起身，向在场的羊群喝彩，全场再次爆发出一片支持风车的欢呼声。在这一刻之前，动物间可以说平均分为两派，但一瞬间，斯洛波的辩才风采就将他们全部吸引过来。他用亮丽的句子描绘出一幅图画，在画里面的动物农庄，动物的背脊上都卸下重担，不再需要艰辛地劳动。他想象中的世界已经不是局限在切草机和切大头菜机那么简单。他说，电力还可以推动打麦机、耙、抄、滚子、收割机和速滑机，而且可以为每个棚舍提供自己的电灯、冷热水和电暖炉。当他演讲完毕的一刻，大家对于怎样投票已经再没有任何疑惑。但是这个时候，拿破仑站起身，用很奇异的眼神啤着斯洛波，然后发出一阵空前绝后的尖叫。就在这一瞬间，外面传来一阵令人心寒的敲吠声，然后九只带着铜钉颈圈的彪形大狗冲了入谷仓。他们一入到来就扑向斯洛波，而斯洛波只能够即刻跳起，紧紧避过他们的血盆大口。不用一阵，他已经夺门而逃，但是几只狗依然跟随其后。所有动物一涌而上，企到门口看他们追逐，大家都吓到哑口无言。斯洛波一直跑，跑到连接大路的牧场，他出尽力搏晒老命地跑，但是几只狗追得非常之贴。 突然之间，佢一个唔觉意跣咗一跣，心谂今次实死无生，但系竟然又俾佢起得翻身，然后仲跑得快过以前。不过冇几耐，啲狗又慢慢追翻上嚟，其中一只差啲就一啖咬住佢条尾，好彩斯洛波及时一闪，成功避开咗。跟住佢踩行友喺同后面只有几寸距离嘅形势下，从树篱中嘅一个窿捐咗出去，然后消失喺大家嘅视野中。一众动物吓到擘大个口得个窿，唯有静鸡鸡咁行翻入谷仓。转个头，几只大狗又冲翻入嚟。起初大家都唔知究竟呢几只野兽喺边度走出嚟，但系好快佢哋就知道答案。原来佢哋就系拿破仑之前从狗妈妈手上带走，在私底下教养嘅狗仔。佢哋虽然仲未完全成长，但系已经好大只，同野狼一样咁凶猛。他们一直站在拿破仑身边，间唔中会向他摇下尾。大家留意到这一幕竟然就跟以前其他狗向宗师先生摇尾的时候一模一样。拿破仑在几只狗的陪同下走了上少校之前用来演说的平台上面。他向大家宣布，由现在开始将不会有星期日大会。他说这些会议只是白白浪时间，完全没有必要。之后所有跟农庄有关的事项全部都会交由一个由他带领其他猪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处理。他们会进行闭门会议，然后将决定通知大家。每个星期一早上，动物照狗要集合一起向庄奇致敬，高唱鹰岛颂首，同埋接收嚟近一个星期嘅任务，不过就唔会再有辩论环节。一众动物虽然仲为驱赶斯洛波嘅事惊魂未定，不过佢哋都对呢个宣布相当不满。当中有几个甚至觉得，如果自己谂到啲咩啱用嘅观点，一定会表示抗议。就连博萨都觉得好唔对路。他向后竖起对耳，揈咗执额毛几下，尝试去梳理下自己的脉络，但最后都想不到应该讲什么好。有几只猪比较好口才，其中前排四只后生啲嘅发出了啲不满的尖叫声，然后一起企起身，准备开口发言。突然之间，坐在拿破仑周围的几只狗发出几下低沉吓人的哮声，猪于是又合埋嘴，静落嚟坐翻低。之后绵羊群开始咩咩大叫， 四脚好，两脚坏， 一路叫咗足足成三个字，所以大家都再冇机会作任何讨论。其后史娇娜任命到农庄各处去向其他动物解释新安排。 各位同志，拿破仑同志愿意为我们承担起额外的工作，我想这里每一位动物都会非常欣赏他作出的牺牲。千祈不要以为做领导是一件乐事，其实完全不是这样，这个反而是一个很沉重很艰巨的责任。没有任何动物比拿破仑同志更加坚定地相信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如果可以留下给你们自己做决定，他真是开心都来不及。但是有时你们都可能会做错决定。各位同志，那之后我们会怎样呢？可能你们真的会决定去跟随斯洛波，去搞那些什么荒谬的风车。斯洛波哦，我们现在不是已经清清楚楚看到他连一个罪犯都不如吗？ 他在牛棚之战当中很奋勇地作战的。 一只动物反驳， 只是得个勇字是没有用的。 史娇娜说， 忠诚和服从才是更重要。至于牛棚之战， 我相信我们日后会发现，其实斯洛波在当中的功劳是远远夸大了。纪律啊，各位同志，要铁一样的纪律，这个就是我们今日的关键词。行错一步，敌人就会找上门。同志，你们肯定都不会想宗师回来。一讲到这条问题，大家又再次无言以对。不用说，所有动物都不想宗师回来。如果星期日早上的辩论可能会带他回来，那这些辩论就一定要停止。博萨这一刻终于想好想讲的话，就向大家讲出一个自己笼统的感觉。 如果拿破仑同志都是这样说的，他就一定没错。 由这一刻开始，博萨的座右铭除了我会更努力工作之外，又加多了个拿破仑一定没错。来到这个时候，天气已经好转，春耕亦都刚刚开始了。斯洛波之前用来画风车蓝图的工作室已经锁住了，里面地板上面的蓝图相信都已经抹走了。每个星期日朝早十点钟，动物都会来到大谷仓接收来近一个星期的指示。老少校的头骨已经从果园掘了出来，放置了在旗杆底下猎枪旁边的一个树桩上面。每次升旗礼之后，动物都要心存敬意地在头颅骨前鱼贯经过，才可以进入大谷仓。现在他们不再好像以前那样全部坐在一起，拿破仑、史叫娜和另一只作曲写诗都很厉害叫麦里密的猪仔一起坐在前面的平台上。他们前面有九只年轻力壮的大狗围成一个半圆，而其他猪就坐在他们后面，其他动物坐在大谷仓的中间面向着他们。拿破仑用一种军事式的粗豪语气读出一星期的指示，然后唱完鹰斗众兽之后，一众动物就四散而去。在驱逐斯洛波之后的第三个星期日，动物听到个令他们都几诧异的消息。拿破仑宣布说他最后都是决定要兴建风车。他没有给任何理由去解释为什么他改变主意，但是就特别提醒一众动物这件任务将会非常艰巨，他们所获得的粮食配给甚至有可能会减少。不过个计划的每一个细节一早就已经想好了，由猪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在过去的三个星期就是忙着这件事。风车的主建筑和其他改善工程预计需要两年完成。那晚史叫娜私下向其他动物解释，拿破仑其实从来都没有反对过说要起风车，相反他才是最初支持这个计划的一个。斯洛波画在鸡棚地下的草图其实都是从拿破仑的文件中偷回来。事实上起风车的主意本来就是拿破仑自己想出来。有动物问，那为什么当日他要这么强烈地反对这个计划呢？听到这个问题，史叫娜露出一副狡狡猾猾的样子。他说，其实这个只是拿破仑同志的诡计，他只是扮要反对个风车计划，纯粹作为一个手段去铲除斯洛波，因为他是一个很危险的人物，对大家都有坏影响。既然现在斯洛波已经不在这里，个计划就可以在没有他干涉的情况下继续进行。这种手法史叫娜说叫做策略。策略啊，同志，是策略啊。他还一路重复了几次，同时笑着一边跳来跳去一边揈他的尾。一众动物不是太确定这个词语其实为什么，但是由于史叫娜讲得太有说服力，而咁啱同佢一起嗰三只狗这个时候又咆哮得有啲得人惊，所以佢哋就接受咗佢个解释， 无再追问下去。